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Five。 海一帆、简安、1028上升三位。 我们经历的季节，颤抖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 Top Four，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上升两位。毛不易《春边》下降两位。 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华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Top Two， 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上升三位。 飞过 欧子宁《樱花落下》摘得冠军。 樱花飞舞的黄昏，唯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 想了解更多完整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点30分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982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昨天啊，我们是在11月17号世界大学生日举办了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大型直播。 没错，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在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10佳歌手做客节目，以及他的金牌推荐人。那在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来欢迎一下10佳歌手邱思远以及他的金牌推荐人李晨泰泽。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帅哥。 大家好，那我先介绍。 对，先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然后叫李晨泰泽，然后学的是法语，今年是大二了。 大二了，李晨泰泽。来，我们的歌手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也是大二，跟他一届的，然后是属于地信国际学院，是搞 GIS 的，就是地理信息系统。 对， 没太听懂。 就 GPS 就是一个 是 程序员 啊， 代表程序员 啊，这好理解多了。 对对对， 程序员法语翻译可以简单的这么定位一下，但是还是在学校当中嘛，未来毕业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而且这次也是从十佳歌手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来到北京青年广播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校园生活，说不定毕业之后就出道了，对不对？ 对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有一个这么靠谱的调解员，这么会唱的歌手，对不对？ 是，而且据我所知，首都师范大学也经常出一些特别棒的一些演员啊、歌手啊，比如说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你们的大师哥，你们要自己说一下名字吗？ 白敬亭吗？ 小白。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迷妹们都说啊，你们是小白的师弟师妹。然后 未来的小白 是未来的小白，说不定真的会红哈。所以呢，一开始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朋友可以通过 FM982和 AM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在右下方，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发现专区，在直播专区就能看到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了。当然，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热搜榜长期的站着，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点击，多多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 刚刚一开始哈，是让两个人自己介绍了一下自己，都比较腼腆，只是讲了一下自己现在在读大二啊，然后叫什么名字啊， 学什么专业。 这样我们不太了解你们，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吧。金牌推荐人先来吧。 那我先介绍一下吧。因为当时我是在我们校歌赛复赛的时候，然后认识的邱思远。然后复赛当时我是在底下当观众，然后去看这个比赛。然后当时就是他唱的是那首《可乐》，然后今天一会儿也会唱。当时就觉得，因为我是带着任务去的嘛，就让我挑一个人，我觉得他靠谱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因为我们学校客观原因就是女生比较多，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个小哥哥肯定能火，我觉得我就就收入囊中了，就想做他的推荐人。 感觉有点像星探，你知道，就其他人还在这个舞台上准备着自己的比赛，但是星探你在下面什么？哎，我签哪一个呢？签哪个发展会比较好一些哈？当时是被一首《可乐》圈粉了。但真的看思远的面相啊，就觉得真的就是白面书生的那种长 相，文文静静的。 对，然后就觉得哎，会对音乐感兴趣。而且可能就觉得他的歌路可能也是一些比较深情一类的。 但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对，我平时比较喜欢唱一些情歌，尤其是比较当下热门的，像林俊杰呀他们的一些歌曲。像我本人非常喜欢林俊杰。 你知道，就是今年像首都师范大学首师歌者也来做客过我们的节目。你们有一位师兄来了之后就告诉我们，我自称首师行走的林俊杰。就行走的 CD。哎，他真的学得很像，所以你现在要不要先 今天要 PK 叫板一下？ 不敢，但是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初生牛犊不怕虎，可以挑战一下。 哪一首呢？ 我就清唱一下。 清唱， 清唱， 听听看像不像？ 心墙吧。 对，这是林俊杰《他说》概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好。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 神似， 对，是神似，但是是有自己风格特点的。不会，因为这件声线真的是太难以模仿了，它太独特了。 是的 是 的。 那今天其实一开始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啊，包括正在活力酒吧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都已经按捺不住来分享的这次直播，以及送来了小礼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思远，多多支持泰泽。那一开始还是先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用音乐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歌声。 好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我觉得因为音乐是一个共通的嘛，尤其是苦情的歌，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我们一些就年轻人的恋爱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人，我唱的时候我也能够体会到他们心里所想，对，能够被那些苦情歌他们自己本身所打动。 哎，我特别想问太子，就是因为你也是在台下寻冒各种各样的演唱的这个歌手哈，在台上他演唱的时候，下面有没有小姑娘被唱哭？作为一个男女比例这么失调的你们学校， 肯定有、 哭一片。 因为他当时唱的是《可乐》，然后那首歌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很就是有很有感觉，对。然后唱完之后，我的感觉是这个小哥哥真棒，然后底下很多人都是就是被感动到了， 欢呼呐喊鼓掌， 专门负责收集女生的眼泪。我觉得对，特别是刚才唱这个杨宗纬高音的部分，我感觉真的很像，音色上很像。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思远的这个声音控制能力还蛮强的。 是啊， 是从小就有接触音乐方面一些训练对吗？ 我没有接触音乐训练，但是我有就是练小提琴，可能练小提琴对我的音准方面有所帮助，但是在、 这个、当然算 对，在声乐方面的话没有太多人给我的指导，我更多的是去模仿那些歌手，因为歌手很多是比较专业的，包括他们唱歌那么多年也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嘛，然后我就去模仿他们，然后体会自己的那种发声方式，看一下自己是用哪种歌声 适合哪种， 对，更适合哪种，然后去演绎它。 跟你说真的，音准很重要的，就像这种从小音准就好的，他不觉得唱歌音准是个多重要的， 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但是让我们台的时候曾经就让主持人录一些歌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了之后导那个录音师他就会说哎你试着唱一下，然后试着唱完之后他说你哪个不准，我说哪里不准，我听着我都是准的呀， 明明是一模一样。 就自己听不出来，这个就很可怕，所以就可能就是音痴导致的就是这一部分，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在 KTV 里面唱得很陶醉，觉得自己唱得老好了， 跟原唱一样，可是一摘了话筒啊，一听了这个，一摘了耳机之后，他一听你唱的什么呀，完全不是一首歌好吗？ 小的时候是4岁就开始练小提琴对吗？ 对，大概4、5岁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是爸爸妈妈逼着对吧？ 其实爸爸妈妈就是软磨硬泡了，爸爸妈妈就是先引诱我说你要学一种乐器，然后让我在众多乐器中挑选，等我选定了以后就告诉我要坚持下去不能换。 自己选的吗？ 对，但是小提琴是我自己选的一种乐器，当时我记得父母曾经让我尝试过就是很多种乐器啊，比如说钢琴、电子琴、架子鼓可能但是我后来都发现我可能没那么喜欢，但当我接触到小提琴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乐器感觉是一个会唱歌的乐器，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也能够打动到我，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它。 哇，4岁的时候是懂得自己来选择一门乐器， 对， 而且一开始应该只是听到别人拉，然后觉得说哇好感动，等到自己上手的时候什么鬼。说其实小提琴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折磨自己附近的人， 扰民。 冥冥中还是有一种缘分跟小提琴。 对，到现在也是还在坚持拉。 对对对，就是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像我在学校里是校的室内弦乐团在里面会有时候有一些演出，然后包括一些日常的训练，是这样。 我们知道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学生的社团工作一直组织的都特别的好， 对， 给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团体，像泰泽也是一进学校就加入了活力调频对吗？那现在是负责什么样的节目呢？ 负责一个读书类的一个节目，然后会定期出节目的。 哇，在对于我们台做读书节目的那些同事，我一直都很佩服他们，因为你只要从他们的工位旁边过的话，你得把腿迈得很大， 一摞一摞的书， 全部堆的书，就书会溢出来的那一种。那你本身就是课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人吗？ 我课余的话会接触，但是接触的不是很多，所以当时我做的话主要他们觉得我的声音适合深夜男主播。 这来一段大概是什么样的？我给你换一个稍微深夜点的音乐哈， 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难题。来一段吧 solo。 谢 大家晚上好。又下班了，今天晚上吃的什么呀？就比如像这种， 难道你不让大家饿吗？这个 是啊，感觉就是声音稍微偏低沉一点，懂了。当时在校园广播当中，大家就会觉得说，声线稍微低一点的男生就适合去播这种 特别深情的 读书类的能戳心窝的那种。 对， 对，特别是每次来的首师大的同学都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学校男女比例的这个事情。所以低沉的男生应该可以会吸引到很多的 非常受欢迎 哈。那自己平常在学校当中除了参加就是国立调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你是法语系的， 对， 法语系之前两天也来过你们的一个师姐，说自己课业压力非常重，平常都是在认真的学习，还是也有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 我可能就是学习之余课余活动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男生可能让我一直看书我坐不太住，然后就比如说平时会去踢踢球，然后我是在外院足球队，然后也是一直在踢球，然后就当时锻炼身体，然后还有从小学美术，我跟思源也挺像的，他是从小拉小提琴啊，然后我是从小就是画画，然后从幼儿园吧，然后开始画，然后画到了当时，到现在也在画，然后正经学是到高二，然后高三是怕影响学习就放下了。 真的听你们两个在讲述，说很向往大学时候的那一段生活，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些听众和观众，其实也通过每一天来的这些大学生分享的自己的生活，好像也带回了学生时代一样。 对， 那个时候我们无忧无虑，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学习，然后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参加一些社团，展现出自己的一些特长。 对， 同时你们要珍惜作为两个男生在男女比例这么失调 失衡的学校， 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的女生为你们加油鼓掌的这种感觉。 而且有才华，对不对？一个是两个人都爱运动，而且你看一个会画画，然后深夜主播，还有一个会唱歌，而且会模仿各种各样的男生，都非常的神似。就是各具才华，应该是明媚很多。 是，我们再说回到这次的十佳歌手大赛哈。哎，那思远一开始是看到这个有招募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去参加一下，或者说刚一进学校的时候自己就很了解说我是一个歌唱才华特别棒的人 啊？其实就是从小，也不是从小了，就我刚开始知道自己会唱歌这件事情呢， 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知道的。 对， 初一的时候是初三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大家就是说闹着玩，要去 KTV 要唱歌，然后我就现唱了一曲，当时应该是王菲的明月几时有， 难度那么， 但愿人长久。 他们对， 但愿人长久。 哦，不好意思，对，是但愿人长久。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水调歌头》改编的嘛， 对。 当时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对，然后就把它唱出来了。 可能当时想法是，这是唯一，这是可能这首歌词我比较熟，能 hold 得住。但是没想到那么难挑战的一首歌，竟然唱出了满堂彩的感觉，是不是？ 也没有满堂彩。 我男生唱这个《明月几时》，就是但愿人长久。 静宇又要现场点歌了吗？ 可以来一两句吗？就这也算是当时让你意识到自己歌唱才华的一首非常有标志性的歌曲。 好的好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想知道当时在场的小伙伴们是什么样的表情。 大家都觉得哇，音唱的好准，然后好厉害，但是我自己没有这种感觉。 我 只觉得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 没有没有，我刚才其实我说我想说我这首歌我也会唱，我想跟他一起唱来着，但是他调实在太高了，已经超过我的音域范围了。 那你正常你应该什么调？ 明月几时有啊。我们来两个世界了直接。 是啊，其实很多的小孩就是在 KTV 当中发现说，哎，原来我唱的比别人 还不错， 对，还不错。然后慢慢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 那在高中的时候有，因为是初三嘛，发现自己有这个特殊的才华。高中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歌手比赛啊？学校的一些艺术节呀、之类的登台表演的？ 有有有，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参加了校园的十佳歌手比赛，然后就获得了十佳歌手的这个称号，没有冠军，没有冠军。然后后面两年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演出嘉宾的形式在台上偶尔进行一些表演性的唱歌吧。然后觉得大家也挺喜欢听我唱歌的，我也就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歌声带给大家。就 因为可以看到你现在学习的这个专业其实跟音乐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对 对，所以其实音乐算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吗？还是你觉得说我今后也想在这方面发展？ 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杂货铺，就是你 不一定说每天都需要有，你生活离不开它，但是它你的，但是你这一生中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去用它几次，去采购，去填补一些内心的空白。音乐就是一个这样的成分，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不可或缺。 嗯，我很赞同这样的理解哈。那泰泽呢？泰泽好像也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 我平时主要就是因为画画嘛，当时是高一，然后初中吧，然后开始接触素描，然后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它比较单调，就是有时候 我就放弃了，我直接接触了一个月， 也是学过素描嘛， 对， 然后当时就是比如说一下画一下午或者画一天，然后真的干做的话靠兴趣也有点难，然后 支撑长久很难， 就是听听歌啊，然后一边听一边画，可能时间会过得稍微快一点，然后也不会觉得那么枯燥，当时是这种途径，然后慢慢开始听音乐听得多的。 那你会听古典音乐比较多，因为画画还是要稍安静一点，比如你在画素描那边烧 听摇滚 摇晃的直接一笔就出去了， 脑洞略大。 所以一般就是听一些能让人踏实下来的，然后那种歌，因为本身我也是耐性就是靠这个东西练出来的，因为一开始以前就是比较毛躁的一个人，然后听听歌啊画画画，然后就性子也就慢慢就慢下来了，这种感觉。 是要非常感谢在活力酒吧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平台上亲亲我的宝贝分享了这次直播，以及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哈，在加油鼓励还有疯狂的打 call 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正在唱吧上直播的活力酒吧二的直播间。 是的， 我会非常羡慕现在的这些学生们，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父母可能会有意无意的培养他们一些艺术方面的 爱好， 对，小的时候可能是被逼迫着去接受， 对， 但是长大到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非常感谢，就是父母帮我开了这样的一扇窗。 是的， 我们特别想要知道，就是小琴童们，还有小画家们，小的时候被父母逼着练琴啊，你们有什么惨痛的经历？ 很想听当时有什么反抗， 这个扔画笔啊，扔颜料啊。 没有，当时我是我姥姥姥爷，然后带着我去画画，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特别不想去，因为。那个其实我去那儿画倒还好，因为有小朋友陪着，主要那个老师他老留作业，然后让回家画，然后回家画就一个人，然后一个人就比如说电视里放动画片，然后你不能看，因为你得画，你得把东西画完，然后就觉得就别的小朋友都出去玩了，我凭什么就在家画画，就那种感觉，就所以当时，但是我姥姥爷就是比较严格，然后就让我最后坚持下来了，对，然后把这个美术就学下来了。 就我知道小的时候学素描的小朋友经常会收到一些特别奇怪的作业，比如回去画个罐子，画个苹果，你觉得 画圆 画个 圆画了快一个月， 圆很难画， 很难画，非常难 画，到那个 你要徒手画，就是你美术不能有尺子，不能有圆规什么的， 圆规画。 哎，我没想到可以用圆规画呀， 它会有一个纸中间会有一个洞的。 哦，对啊，好聪明啊你，我都没有发现这个。 哎，你有收到过最奇特的作业就老师布置的让你画什么？ 奇特倒没有，但是我只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当时有一次在姥姥姥爷家画鸭子，就是小鸭子，当时还特别小的， 就用简笔画画还是用素描画？ 不是，因为当时小孩嘛，就接触就学不了素描，就是最开始就是启蒙阶段 简笔的那种， 然后画的是还是有颜色的呢，就是小孩不是颜色。 很害怕，就是你知道小孩还很小的时候让他回去画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一定是对你留下那些很童趣的话，长大看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爸妈啊，你画的好好啊，妈妈好喜欢。 内心在说这是我亲生的吗？ 对，就是我的画确实在家里都留着，然后有一个整整一柜子，然后都是从小到大就是每一次都会留下来把这个画。现在看确实觉得， 我爸妈听好了，我的画你们留到哪儿去了？ 但是呢，思远呢，小的时候因为知道小提琴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特别是对于小孩来讲，他对你各个方面的身体协调的那个耐力要求也很高。你小的时候就是父母会要求你一天大概要练多少个小时？ 哎呦，就是当我就是小的时候，考级的时候，我最多有一天大概练习有八个小时，因为他们要求我至少要练六个小时。 就是说脖子这边一定会有磨 茧子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做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经常习惯性的向这边靠，你知道吗？ 老师说你为什么老是歪脖？ 对，为什么歪脖？ 老师我就习惯了， 我不是故意的， 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哎，那有反抗过吗？就是说跟父母说我不要拉了，太辛苦了。 没有反抗过，但是 会做一些发泄自己的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里那个琴谱是摆在一面白色的墙的墙边儿，然后呢，我就有时候特别暴躁，然后特别烦躁，我就会在用那个琴弓在墙上戳。后来呢，全家里所有的墙都是白刷刷的，只有那堵墙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印记，什么颜色都有，我也不知道那些颜色是哪里来的。 就自己的那个琴刷， 琴弓就去戳那个墙。 哦，天哪！ 无声的反抗，看来是 反抗。 但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思远也好，泰泽也好，都是比较乖的。就是说，家里一开始说，哎，你帮我们学一下这个东西，他其实自己，而且后来慢慢也都爱上了自己，就是家人帮他们介绍的这一门艺术。 对。慢慢可能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一种兴趣爱好了，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种技能了，就是会提升自己的魅力的，提升自己的这个就是能力的一种加分项了。 而且到了大学以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些技能真的很有用，就比如像思远就加入到了校室内弦乐团，而且像泰泽我不太了解哈，因为以前我们在广播台的时候经常需要比如说招新呐、或者我们要办一台什么晚会啊，叫画海报，你现在可能都打印，我们当时叫自己手绘，所以就美术学院的同学就特别吃香，就会让他帮忙做各种各样的设计啊，然后去帮忙涂鸦。其实我会觉得那种手绘的东西还蛮有纪念意义的，而且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来自不同学院的，然后同样因为一个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晚上在那边用各种各样的颜料涂着涂着甚至玩起来，就你抹我脸上我抹你脸上的这种。 泰泽说我们现在都用 PS 不用画了。 所以就是计算机系的同学更吃香一些。 对对对，可以说是现在大家都是进入到大学之后呢，现在就是加入到一个社团，有一个兴趣爱好，可以说是丰富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我看他们两个，其实我其实挺惊讶的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思远，他是不仅是这个什么跟音乐有关系，而且好像是作文啊，包括什么领导力大赛都拿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志愿者。这是你除了音乐之外的在大学里面的其他的就是兴趣爱好。 对，它可以是调剂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比如说我的志愿者工作，因为我在学校志愿者也有一定的任职嘛，然后我觉得志愿者这个就是一个相当有爱的一种工作，不能说是工作，一种放松方式。你去和一些孩子老人接触啊，你会感觉到就是他们那种天真无邪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轻松，会让一些问题想得更加的明白。 非常羡慕现在的大学生哈，有这么多的机会去接触，而且每个人都培养出来让我们看起来很正的一个三观。 没错， 是。而且刚刚在这张照片当中哈，有看到带着羽毛球拍，而且同时也是学校的校羽毛球队的双打的选手，是吗？ 啊，是的。 哇，平常你能忙得过来吗？ 对，泰泽喜欢踢足球，然后思远喜欢打羽毛球。 对， 每个人都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 是啊。 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言归正传的，希望思远再给我们继续带来好听的歌声。而且刚刚泰泽也不断的在提起过征服了他的那一首《可乐》，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有故事的歌《可乐》。 好的。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 是，今天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邱思远。今天他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哈，同样也是在十佳歌手的比赛当中献唱过的一首《可乐》，在现场也是征服了很多的人。思远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 可乐。 生后给予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可时间倒去了，可你的答案停住了，可想到你 可乐 Live 的版本哈，这是来自 对，今天的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邱思远。这首歌曲哈，现场的演绎泰泽是看过的，今天在电台又重新演唱了一遍，你自己有什么感受评价一下？ 我觉得他那个爆发力更强了，感觉今天在这儿，虽然他之前跟我说他可能有点感冒今天，但我觉得好像今天 我们直播间很热，治好了已经 没有影响状态， 对，没有影响，然后而且爆发力我觉得比现场要强，我觉得 对， 张力很强的一个歌手。 对对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思远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很喜欢唱情歌，属于模仿型选手，但是不是纯模仿，会加入一些自己的风格和思考在里面。 是的。 那演唱这首可乐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呢？ 其实就是对歌的理解，其实可能并没有写歌人本身理解的那么深刻，但是我是对这首歌有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和同学，在一个很深的夜晚，就是搭出租车回宾馆，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出去有一段访学嘛。然后那天我心情不是特别好，然后当时同学也遭遇到了一些事情，他的好像钱包被盗了，然后大家心情都不好，然后司机呢就点了，就 随机放了一首歌， 对，就放了一首，就是《可乐》这首歌。我一听，当时就喜欢这首歌， 心被触电了。 对对对，因为它的旋律。后来当我演唱的时候，还因为它的歌词，就我对它特别的喜欢。 在低气压当中拯救了你的一首歌曲哈。人跟歌之间的故事，往往也是从缘分当中开始的。 是的。 听到一首歌，就会感觉到莫名的熟悉感，所以你在演绎它的时候也特别的有感觉。 是的。 也再次感谢思远和泰泽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 今晚有戏， 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 拜 各位。 多少年